pop up 呢个字好难读啊。 pop pop 诶唔系啊，阿小叔叔可能唔系咁读噶。 pop up 啊 ，pop up 啊， 你读一次听下一个 pop up live。 pop up， 我哋都系噶，你都唔知道我哋几时嚟。 我讲 pop up， 我哋都系 pop up live， 系咯，几难读啊！ 今日唔知 pop 乜 电台 pop up live， 哇，几难读。 系啊，我哋够唔够 pop， 够唔够 pop？ 今晚唔 live， 系啦 ，sorry， 唔好意思啊。 够 pop 呢个字都有啲年代啊。 你知唔知以前？ 我识啊， 以前好似咧有一套戏咧。是雪梨姐姐，你知边个雪梨姐姐？ 哦，知道，即系你讲系米雪姐姐嗰个雪梨姐姐， 系啦。佢咧嗰阵有一套戏咧，本我唔记得咗个名，咩叫咩龙凤咩斗智定系唔知咩，唔记得咗啦。嗰只佢话咧，以前其实第一阵嘅名咧，初预定嘅名系叫靓仔救扑嘅， 系。 跟住后嚟咧就觉得个名好似唔系几好，于是乎就改咗咁样咯。 叫龙凤咩？跟住就 唔记得咗，系啊系啊， 靓仔救扑啊， 系啊，靓仔救扑啊，好正，我觉得呢套戏。 扑字系点解啊？一个 系解个胆字咁解， 咪即系够胆咯。 系啊， 嗱，我哋有好多个年代嘅关于救扑啊。分別有夠姜啦，夠唔夠吉屎啦，即係呢啲 夠唔夠？唔係 有 個彈彈， 夠唔夠勇嘅？ 但係我細個嗰陣就係講夠啊，你都幾夠撲喎！即係呢個係最 究竟係撲啊，定係撲啊？ 撲啊！呢個一魚撲 個 撲， 魚撲個撲啊！ 係 啊， 魚撲魚撲點寫？ 因為佢話 肚字啊嘛，識個 膽咧可以指沙煲係 哦， 係啦，係形容個膽比人嘅膽大好多，所以就人話人沙膽啦。因为个沙胆好似个沙煲咁大， 但系点解会系沙煲？ 而由于扑咧系有胆嘅意思， 哦系咩？ 系啦， 扑 鱼扑啊嘛，鱼扑系咪鱼胆啊？ 鱼扑系鱼胆嚟嘅咩？唔系佢个横膈膜嚟嘅咩？ 唔系，鱼扑系鱼标， 系啊， 系咩？ 系咯，鱼扑系鱼标。 哦，咁鱼标系咩啊？即系身体边一部分啊？ 即系冇佢帮佢浮啊嘛， 浮嗰个 鱼标。哦，所以我哋冇嘅。 咁唔系胆，咁唔系胆，咁唔系胆。 咁扑系咩啊？ 扑咪即系胆嘅意思咯。 嗱呢度呢度解嚟解去解唔到，真系要问蔡姨啊！蔡姨啊，我哋身体入边有冇一嚿嘢叫扑噶？ 所以就嗰啲 起嗰啲啊嘛， 胆三毛啊，胆大胆粗啊， 呢个明啊，但系同扑有咩关系啊？因为系咪啊？扑有个扑字嘅咩？香港即系 佢呢度写系 广东话， 佢写 P O P 咯，都系 咪系咯系咯？ 哦扑啊，佢译 嗱系咪啊？开始大家搞 唔系啊？一定系个扑字啊，够扑你咁够扑啊？ 系啊，冇唔系扑噶嘛？ 系啊，因为广东话嚟噶嘛，就扑 噶嘛，系啦， 唔好意思啊。 好啦，咁啊，大家吓， 可能啲听众不停喺度问紧，哎呀，仲未开铺嘅，我好想留言啊，咁样噶啦。 我哋唔够扑开今晚系 系 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啦。咁啊，经历咗一个好缤纷嘅周末啦， 叫孖宝闯八关啊，应该系嗰个套，系啊， 本来叫咩话？靓仔 靓仔救扑， 哇，好正呢啲， 系，唔好意思啊， 一哥开翻个环节啦，叫一哥救扑啊，好啦，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嘅收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阿日啊， 系，我系梁礼勤啊， 好，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向海南我哋今个星期嘉宾嘅访问啦，咁我哋讲翻咧就啱啱啊过咗啊，因为香港啊周末嘅其中一个夜缤纷嘅大事件啊， 劲抽啊， 系延开六七十席啊， 冇错， 咁我哋有幸啊，即系班门弄斧同埋高攀得上嘅，有得去饮呢一餐嘅即系大单嘢啦， 冇错， 呢个五重行啊，加埋太太 Ida 嘅大婚之喜事件系啦， 系啊，我有上网睇翻睇下影影到我哋嘅， 影 到，唔系啊，唔系啊， 嗱， 我哋真系好想播上镜，即系话说咧，佢就喺一个真系嗰个一个必经之路嗰度咧，其实咧就有好多传媒嘅朋友咧就走嚟影啦，因为咪有啲拱门啊咁样，即系做出嚟嗰啲拱门位咧，咁喺嗰度影啦，咁话说咧，我咧就同阿叶蕴仪咧就一齐出现啦，咁去到嘅时候咧见到阿东东做紧访问， 陈晓东系啦， 系啦系啦，咁我冇留意，开头我冇留意，咁我谂住行。过啦，咁点知咧？当时咧，东东突然之间攞住啲麦咧，佢突然间讲嘢， 唔 系突然间讲嘢，咁然之后我嗰一下就发现，咦，访问紧嘅原来，咁跟住嗱嗱声即刻走，系啦，好惊俾人哋摄入镜头， 我同你，我同你 个笑噶嘛， 我同个谂法系完全。 即系你想食个 V 字， 情相反方向冇错。琴晚因为睇《方丈西望》嗰阵咧， 哦佢有讲啊， 咁啊见到阿七郎哥就接受访问啦，咁亦都有好多嘉宾啊，即系咁样啦。咁我就哎呀，原来嗰个位系去厕所必经之路， 必经啊！ 我应该等阿伍仲衡接受紧《方丈西望》访问嗰阵，后边嗰啲耶，事事淡淡啫嗰啲咧，即系类似呢一种啊，即系搏上镜，咁我哋咪又可以攞到。 即系一个留一个名咯。 系啊， 继当年同阿 Patrick 拍 Give Me Five 之后， 系好劲啊！ 即系我哋好出现呢啲活动，我哋都系搏下，诶 high 边影到我哋个膊头啊， 系 或者有人会即系唔小心摄咗我哋入镜啊，我哋都系想搏一搏呢啲啊。 但系咧有一样嘢要讲嘅，因为咧由于现场即系可以话系衣香鬓影啊，仲劲过乐坛颁奖礼，因为咧有电视界嘅朋友啦，亦都有即系电台界啦、唱片界啦，咁样即系仲好多人。但系咧喺众多嘅宾客当中咧，手下留情咧都有啲份量喎。 系咪啊？咪我觉得胡世杰最劲，俾人讲 胡世杰上台、啊， 上台做咗十分钟嘢，哇！胡世杰 监制会， 下边系咩人啊？下边系 曾 志 伟 啊、肥妈、 何 丽泉 啊嗰啲，喂，真系噶， 陈晓东啊、许志安啊咁样。 系啊，佢哋都冇得上台讲嘢。 系啊，但系胡世杰 有 上咗十分钟。 系啊， 哇，真系巴闭啊，真系， 仲系啊， 佢讲大气候啊嘛，系嘛， 冇错，佢要陪啊新娘子啊去接受挑战啊，因为系啊，佢讲咗新娘子同新郎哥之间嘅结识啊，关佢事、啊， 关佢事，新郎哥话啊嘛，新娘子啊以前成日同胡世杰食饭啊， 系啊， 全场宾客呆滞啊， 冇错啊， 哇，胡世杰唔知系咪听紧咧？ 除咗系咁样咧，都关少少手下留情事嘅，听讲咧事发当日咧，佢系阿伍仲衡系做完手下留情嘅访问之后。又跟住约阿新娘子喺， 所以我得到新娘哥 firmly up 咗我个名一次， 冇错啦， 好开心， 冇错。 上完刘海恒嗰节目， 系啦， 就要阿新娘子，点知见到一个陌生男子就叫胡世杰， 系啦，但系阿胡世杰咧，佢亦都有讲手下留情呢四个字，哇，我哋可以话系啊， 新色不少啊， 新色不少，同埋我哋可以透到光，但系最重要系咩咧？ 点啊？ 最重要嘅就系咧，当我哋喺度发紧癫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喺我哋自己个围附近发癫啦，突然之间有位女士拍我。请问你系咪梁丽勤啊？咁 系 啊，我有听手下留情咁样，咁我就即刻掹埋一位男性嘅 啦。嗱，呢件事要讲先嘅，呢件事咧事前咧就发生另一件事嘅。 系啊， 咁我要讲一讲先啦，唔好意思啊，今晚我哋要讲少少私人事。 系唔好意思啊， 因为当晚咧，我哋首先从两方面去讲。第一，当晚咧就我哋好荣幸啊，可以同本台一啲高层啊，本节目嘅监制咧同台。 同台冇错。 咁所以当阿胡世杰以至到新郎哥啊提及手下留情嗰阵咧，我哋觉得好荣幸。 与有荣焉。 终于，我哋喺个台度俾人讲，咁啊，即系台长啊， 仲系全场都知道喎。 冇错， 呢次一定加人工 啊。系啊，声色不少啦，系啦，冇错。呢个此其一，此其一。好啦，咁啊，后来咧就梗系，因为我哋同本台嘅好多高层啊一齐。即系同台啊， 非常友好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不如影张相啊。咁啊，即系影相嘅时候咧，我又见唔到人，我求其有啊叔啊，可唔可以帮你影个相啊？即系类似呢一种。 佢就揾咗我哋隔篱台咧，有一位叔叔，系啦， 影个相。 可能佢听紧噶。 系阿叔叔影咗相。咁啊，影完相之后，我哋完全冇理过佢啦。咁啊，继续我哋自己喺度嘻嘻哈哈咁样啦。咁跟住先至再发生梁丽勤。 系啦， 系啦，咁原来嗰个叔叔系梁丽勤话嗰个系听手下留情嗰个人嘅丈夫嚟， 先生嚟啦，冇错。 咁你话我哋几丢架咧？ 系啊，丢架，我哋即刻 say sorry 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你影个相先， 系啊， 完全冇理佢， 系啊，系啊， 真系唔好意思啊。当时就因为你知啊，连啊嘟一嘟落油油啊 ，Albert 哥啊，都走埋同我哋一齐影相， 冇错啦，系啦， 同埋阿郭峰兄咁样， 系啦，同埋我哋咧太多人嘅关系咧，我哋就算想 selfie 都 selfie 唔到嘛，系咪？咁就一定要附近嘅宾客，系啦，当时真系谂住求其揾咗位，点知原来好重要嘅， 唉，真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啊，平时行出街我哋小心啲，因为手粉咧。无处不在， 唔好攞个咩剪鼻毛嚟， 或者喺度即系手指剪喺巴士又唔好剪手指噶，即系突然之间，我有听手下留情啊，咁啊领嘢啦吓，咁啊多谢嗰啲喺现场嘅听众啦，系啊，令到我哋有机会可以系喺一个咁大型嘅婚礼当中可以留名啊， 系啊，冇错， 系啊，咁啊。一哥嗰日冇去嘅， 我冇。 其实我反而想问一下一哥咧，即系嗱，首先讲下啲后生仔嘅嘢。我哋嗰日系一个比较传统又既大型嘅婚礼嚟嘅，即系包括咗嗰啲喜菜啊，食嘅嘢啦。 你觉得系传统哦？ 食嘅嘢啊，即系或者系入佢都有翻嗰啲配套噶嘛，即系成长片段啊，切一个蛋糕啊， 但系冇早拍晚报。 冇，一阵可以讲啊呢个，佢合紧交杯啊，都有嘅。 系，同埋亦都见到新郎哥同埋新娘子咧切嗰个假蛋糕嘅时候咧。 系 唔系啊？系有少少， 八刀 点算啊？ 塞唔到佢 咁啱，我哋研究，我哋好似研究佢，好似个蛋糕冇一个嗰个压位俾你咁样摆八刀落去。Anyway 吓， 好啦，咁我想问一哥，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即系譬如你一辈呢啲咁早婚啊，或者唔小心要结咗婚嘅人咧，你哋 多咗啦， 或者逢唔系即系，通常你哋搞婚礼仲会唔会咁搞噶？ 两派人嘅，我发现系两派人。 呢个样好老梗， 即系如果有呢个嘅叫做屋企人嘅压力啊， 嗰啲咧就通常咧就會都係喺翻一啲可能一啲比較叫做高級少少嘅酒店，可能延開二三十席啊，都有嘅。咁就但係另外一批咧就可能係會主要變咗搞晏晝，可能煲一間餐廳就係食個飯就算嘅，即係小弟兩年係兩年前嘅時候咁樣咯，係啦。咁呢兩批為主嘅咁樣咯，係啦。但我估個比例人數可能真係一半一半嘅啫，其實我估係睇屋企人愿唔願意。即係叫做新式嘅處理方法，因為我發現好多會喺翻酒店搞嘅一啲，即係我呢一輩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係因為要招呼阿爸媽，即四大長老兩邊嘅親戚， 要影相啊， 先至會翻翻去。系啦，先至會翻翻去一啲傳統嘅酒店啊、酒家去搞。但如果話四大長老冇咩意見嘅話咧，就反而真係煲一間西餐廳食個飯就算噶啦咁樣。 係，因為呢十年八載啦，嗱，即係疫症嗰幾年唔好計啦，我哋當冇事發生過啦嚇，即係飲都好少啦。咁呢十年八載即 係，sorry， 但係正正真係因為疫情嘅關係，令到好多人轉咗呢個方法去處理。 冇錯啦。 因为其中我识得嗱，即系唔系话少啊个数目。我谂我认识十个入边话呢两年结婚入边嘅人咧，有三至四个啊，即系三至四 pair 咧，系因为个酒店无啦啦做唔切啊，或者做唔住啊，而要转另外一个方式去摆酒嘅人都有听过咯。咁就你又 book 唔切另外一间五星级酒店啊，或者啲 booking 已经 full 晒，咁佢哋用咩方法啊？就唯有就可能即系拣个西餐厅。就食飯就解決咗佢咁樣咯， 係 啊，有一個咁嘅例子。 因為咧講緊即係譬如我諗我第一餐飲嘅中午嘅婚宴咧，應該係我諗十年前左右啦。咁當時我係嗱，即係唔好計外國先，咁外國成件事個玩法同香港都好唔同啦。咁但係我第一次收到，我係第一下係打個突先嘅啊，所以晏晝飲嚇，即係點樣咁跟住點樣咧？即係飲完三點鐘咁跟住點 食下午茶？ 究竟係打四圈啦、啊，定係點咧？因為你平時我哋慣咗，譬如好似嗰晚啊，五重行嗰晚，我哋飲完可能十一點幾，咁你搭喺屋企，即係喺個酒樓樓下散場，咁大家啊坐巴士咁好明嘅，即係翻到屋企好夜。呢啲係我哋講緊由細個幾歲至到近代都係咁發生噶嘛。咁但係突然之間要變成一個中午嘅。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咦？咁跟住點樣咧？咁初初咧，我係非常笑咩？你哋兩個啊， 唔係啊，阿一哥不停喺度睇啲片， 喺度揾緊。 但今日都我哋識嘅人啦，喺鏡頭後面行過。 哦，真係咩？係咩？係 啊！ 陣間俾你睇啫。 我係咩人咁嘅事？係好啦。但係講埋先，就第一下見到呢個叫做五，即係五間嘅婚禮啊！我係有啲唔習慣。咁但係後來咧。就慢慢越嚟越多啦，包括咗有啲就即係各色其色開始有，即係嗰樣嘢越嚟越演變得唔同啊。譬如好似一哥呢一款揾間餐廳食啊，好似食道會咁樣嗰啲整嘅整廿盤嘢喺度，你自己夾啊，個款越嚟越唔同。咁反而咧，相對地嗱，嚟到我呢班年紀咧，嗱去再去飲一啲傳統啲嗱，伍仲衡嗰啲咧就係高檔嘅傳統啦，因為酒店加。都系食嗰啲嘢啦，咁酒楼咧，我已经好耐冇饮过酒楼嘅结婚啦。 而家其实好多冇咗一啲咧，真系好 grand 嘅大型酒楼，我觉得系。以前有好多即系 老陈联分二三四楼， 系啦，揽埋啲地方都好大噶嘛。咁嗰阵时就会好多呢啲咯。反而咧嗱，你问我晏昼咧，其实咧我人生第一次晏昼去饮咧，其实喺台湾啊，因为咧我唔知道系咪台湾人兴定系点样啦。咁总之好多年前啦，我谂嗰阵都有成。可能是十幾年前啦，咁我有個台灣 friend 結婚咧，咁就過去飲啦，就喺晏晝飲，我都覺得好奇怪，死啦晏晝飲，我應該抱咗個咩心情，同埋應該要點樣食嘢法咧？即係我覺得有啲我唔習慣嘅。 即係你唔吃得噶嘛？嗱，即係去飲，去飲個飲字啊，係包唔到酒噶嘛？ 又或者係你盡興完之後咧，就係包括咧，你一離開嗰個食嘢嘅地方咧，就黑咪掹嘅，咁然之後咧就翻屋企，係啦，翻到屋企咧就要瞓覺嘅，即係可能係呢一個係飲嘅配套嚟嘅。咁但係嗰次我就係覺得死啦，飲完出嚟之後，哇咁光嘅，跟住點咧？ 咁光啊！ 個天就係光啊！ 但係佢敬完酒個人， 你唔知點算好，因為你覺得嗰件事嗱，因為最勁嘅嘢或者最重要嘅嘢係放喺最尾噶嘛。 是 咁所以完咗之後就應該翻屋企瞓覺。 但呢個 combination 而家係越嚟越多變化㗎，即係我有試過係晏晝去傳統嘅中式酒樓或者一啲酒店嗰度飲喜酒，亦都試過夜晚八點幾係有人 book 咗西餐廳。 擺酒亦都有啊，即係唔關個即係場地同個時間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係 即係啦，我試過例如可能係對上一個有個朋友，佢係舊年12月31日結婚嘅，咁佢都係擺夜晚，但係可能 即係你講早幾日啊？ 唔係上年係啦，咁佢可能嗰個 setting 就係三張 long table， 咁然後就擺咗個西式，我唔知係咪叫西式啦，但係可能大家又係食一個 course 啊，咁然後逐碟菜咁樣上，就唔係食翻我哋嗰啲乳豬啊，或者可能有手包唔係，即係美點雙輝啊，或者蒸魚。如果你話真係要食翻呢啲嘅話，好多時就反而係唔知邊個嘅擺大壽啊，或者滿月酒啊，或者好似我之前去婦女會中學嘅校友榮譽晚宴，咁就有機會食翻嗰啲菜式，但係反而婚禮就真係少啲。 咁當然啦，即係作為一個主辦場地，咁佢梗係啦，可以做多兩一輪添啦。所以我覺得應該咁樣啊，再玩勁啲，早餐一笨。摆早餐啦， 起唔到身 系啊！ 摆早餐，如果接完新娘即刻食咯， 唔得，你要预时间去化妆。其实晏昼就 系 最 多嘢， 已经 紧要啦。 有咩唔得啫？以前你廿年前你试下讲话中午摆啊，梗系个都话唔得。我觉得早餐 不过咧，你如果讲 long table 咧，我就反而麻麻，即系唔好话婚宴 ，even 咧，就算譬如平时出去有啲朋友食嘢都好啦。我始终觉得咧，圆台系易倾偈啲咯，即系你 long table 你就会有一个沟通上面嘅问题出现啦。 系， 同埋西餐我都麻麻地，即系如果放飲宴嘅话，我都系中意。 觉得系中餐啱。 中餐系啦。 其实咧，我同你已经翻唔到转头噶啦，得梁丽勤可以满足佢自己嘅心愿嘅啫。 即系咩 啊？即系你中意？ 唔系你哋想嘅，系咪？边个会阻止到咧？系咪？即系我意思系你再摆多次。 1, 2, 3，得你埋到呢张单嘅梁丽勤。 唔系，你 其实德国人我估都好少。 唔系啊， 俾啲压力佢先。 我想讲外国人咧，好多时咧都会再重新宣誓噶嘛，你咪玩一次外国人重新宣誓咁咪得咯。 两人纷纷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 咁啊，再次恭喜啊伍仲衡同埋 Ida 啦，咁令到我哋可以熬咗半个钟头嘅，所有流程可以讲， 多谢晒， 多谢晒啊！咁我哋有做人情嘅，系啦， 好 嘅，好，转头翻嚟咧，有向海南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公布2023-24年度预算，经修订后综合运作盈余大约126亿元，较原来预算减少大约36亿元。至于下年度建议预算，预计综合运作盈余大约26亿元，当中租住房屋项目预计录得大约11亿元的赤字。小组委员会主席麦瑞才表示，房委会现时储备达到数百亿元，短期未见有财政压力，但未来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或者会倍增，相信到时压力才会出现。另外，房委会下年度在资助自置居所方面的收入净额将会下降。房委会表示，主要由于预期完成转让契据的资助出售单位数量较少，由8200个下降至1400个。国泰航空近期取消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已经向国泰高层表达高度关注，局方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亦都已经指示民航处监察国泰的相关安排，并且跟进事件。林世雄在社交网站说，国泰航空将会取消部分一月和二月的航班，以确保余下大部分航班有足够人手营运。他已经促请国泰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相关安排，提供适当支援和协助，做好善后措施，例如安排受影响的旅客转乘国泰其他航班或者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将对旅客的影响减至最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上海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会面，就两地的文化和旅游发展进行交流。他亦都出席了沪港城市文化会议，表示今次文化会议围绕数字时代的文化大数据主题，就文化创新模式、文化场地的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等方面展开讨论和分享经验，让与会者更好掌握文化艺术发展的新趋势。杨润雄昨日下午抵达上海，首先到访张园，并且参观当地的公共艺术装置。他又到访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及国旗教育展示厅。杨润雄表示，施政报告建议设立专馆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政府将会借鉴不同展馆的策展经验，深化专馆的内容，增加市民对国家和国情的认识，并且继续就专馆整体初步构思咨询不同持份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继续调查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7 MAX 9客机在飞行途中有机舱结构飞脱的事件。委员会主席霍曼迪表示，涉事的客机的增压警示灯曾经在去年12月7号、今年1月3号和4号三班不同航班上亮起，航空公司其后限制这架飞机执飞需要飞越海上的夏威夷长途航线，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接返机场。但他说目前不清楚这些事件与上个星期五的事故是否有关。福曼迪又说，客机的两个黑盒已经被送往分析，但驾驶舱话音记录仪与紧急降落相关的数据因为超出两小时的录音时间被新的数据覆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研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赤字实在太高，扩阔税基嗰方面，我哋有冇谂一啲办法？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而家全球讨论紧有一个全球最低征税，佢一推呢样嘢，我哋就跟，我哋都做咗准备功夫，估计2026-27年度咧就可以为我哋带嚟每年150亿嘅税收。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研堂。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2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他有才华又够高，好静又好动，而且美貌与智慧并重。有请1998年度香港小姐选举冠军向海南。 生活的素质咧，你觉得咧，即系喺上海住的日子， 我觉得好好啊，其实好方便啊，同埋即系其实好多嘢可以俾你去拣嘅。你想过啲好 luxury 嘅生活，亦都可以；你想过啲好贴地嘅，亦都可以。系啊，所以系睇你自己点样去拣。 嗯，而嗰个时候亦都系啱啱即系上海即系叫做急速起飞啦。 急速起飞啊，因为我2008年上去，其实2010年就系嗰阵时系世博 expo 系咁，所以佢哋嗰阵时系完全系做晒好多大型基建，基建同埋系成个城市系重新规划咗，起咗好多新嘅嘢，所以嗰两年系你睇住佢起飞，跟住就一路上啦，系咪？ 系系，咁啊，亦都你就喺嗰段时间就喺嗰度生活咗4-5年嘅时间， 系啊，你见证住呢件事。 其实都唔止4-5年啦，我喺嗰个公司工作咗5年啫，但系我喺嗰度一路都住到18年嘅、所以其实头尾我系住咗10年。嗰度系啊， 你每10年一个阶段咯， 系啊，每10年一个阶段。 哦，原来系10年啊， 咁 你即系离开咗间公司之后嗱，因为你话 我离开咗间公司之后咧，咁我就做翻演艺界嘅嘢，咁但系咧，我仍然系上海、香港两边走，即系可能2个月呢度，2个月嗰度咁啊，所以就即系来来回回咁嘅。 哦， 系啦，但系2018年嘅时候咧，就真系咧。就好似移民咁樣咧，將所有嘅嘢咧係 pack 翻曬嚟翻嚟香港啦。 係，咁啊，你頭先講啦，即係本來就做緊一個白領嘅 麗人啦， 係啦。咁但係咧，跟住你又話掂翻演藝圈嘅，咁啊，關於即係點樣開始翻呢件事先㗎？ 點樣開始翻咧？就係咧，我嗰陣時喺上海咧，有一個導演揾我去做一個舞台劇。 哦， 係啦，咁咧我就從來未做過舞台劇嘅嗰陣時，咁咧就做咗一次，跟住 喺上海做， 喺上海 係講廣東話， 讲国语嘅， 系 啦，讲国语嘅，对手都系内地嘅演员，系啦，咁样样，导演系香港人嚟嘅，但系系啦，咁佢就将一套佢以前自己嘅电影就改成一个舞台剧版，咁样样就做咗一个舞台剧，咁样样，咁第一次接触舞台剧就发觉好好玩，就爱上咗一个咁样样嘅 live performance 咯，系啦，咁咁所以就接住落嚟，就跟住几年咧，就喺香港都做咗另外一啲嘅舞台剧啊、音乐剧啊，咁舞台剧嘅嘢。 其实有少少焕然一新嘅个感觉，因为我哋从来都冇接触过向海南嘅呢一个面向嘅，即 系 永远都系香港小姐同埋杨贵妃咯。 系 咁，跟住突然之间你会变成有，特别系音乐剧添，即系你会唱歌啊嗰啲。 我会唱歌， 你会觉得系啊咁嘅咩？ 嗰次嗰个音乐剧自己好中意，系因为本身自己都一路好中意睇 drama 啊、睇 play 啊、睇 music， 好中意嘅，睇好多嘅。咁又中意唱歌啦，即系头先都讲话自己其实一路都好中意唱歌，又中意演戏。咁所以当有机会去做一个音乐剧嘅时候咧，系好开心。咁但系做咗之后咧，就会发觉咧，原来咧音乐剧同嗰种唱歌同平时嘅唱歌系好唔同咯，即系当你又要唱又要演嘅时候咧，原来又系两样嘢嚟嘅咁，系啊， 即系由嗰度又再起步啦。 是啊，跟住又再开始做啲唔同嘅嘢啦。咁啊，国内嘅电影啊、电视剧啊都有试过拍嘅。咁 系 啊， 即系佢哋大家知道你叫做所谓嘅蒲翻面啦。 系啊， 即系开 始试好多唔 同埋肯接啊。即系可能有阵时佢未必会 approach 你， 系 嘛，佢都未必肯噶啦。咁点知出咗嚟第一下之后咧，就啲嘢应该系慢慢咁样飞啦。 咁所以好开心就系即系到真系再。即轉完行啦，做完白領啦，跟住再做翻演藝界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係有機會俾自己去選擇唔同嘅工種啦，同埋選擇唔同嘅角色啦，亦都試咗好多自己係從來未試過嘅嘢，咁我覺得係其實幾好玩。 嗯，有冇唔同到咧？嗱，因為叫做中間過咗一個階段啦， 有係好唔同。 因為你啱啱入 TVB 嗰陣咧，可能就係乜都唔識啊，唔知發生咩事啊。 別人給你嘅， 人哋話俾我知要點樣做， 係啦係啦。 即係嗰陣時，其實由我選完入 TVB， 我係一路覺得自己有個框框住咗自己嘅。即係你叫我去做所有嘢咧，我都好閘住閘住咁樣樣。即係可能係你講嘅港姐光環係框住咗我，係覺得我就係要咁樣樣噶啦，即係好乖、好定、好。 好高贵咁 嘅一样嘢，系啦，即系甚至乎，其实嗰阵时，我而家回想翻以前拍过嘅剧集，佢都有可能叫我做啲好市井啊，或者扮丑啊咁，可能我都系会就住咗自己，唔肯放开自己去做，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自己系嘥咗好多机会，或者嘥咗好多角色，系冇真系好好去发挥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咗上海之后嗰十年，我觉得嗰十年系令自己改变咗好多。我会觉得我自己冇咗呢个框，我愿意放开自己去试好多唔同嘅嘢。咁而且即系可能，譬如以前我去做访问，可能你问我一句嘢，我系答你一句嘅啫。而家系你问完一句咧，我可以同你讲十分钟，你唔使讲嘢住，你唞下先啦咁样。系啊，咁即系 呢个系喺上海年代训练出嚟嘅。 系上海年代训练出嚟。 其实你本身自己里面已经有嘅，不过 我觉得有嘅，只不过可能以前系即系读完书出嚟鹌鹑咁样样，又唔敢呢样又唔敢嗰样又唔敢，人哋话俾我听我要咁做我就咁做，即系变咗好多嘢系。唔識亦都唔敢去做咯，可能係啊。咁、所以我係覺得到我再投身翻去做翻一啲幕前嘅工作嘅時候咧，我覺得我係夠膽去試同埋夠膽放開自己去做咯。 這次我從頭面對過去和以後，人如何自欺，再不管這對否，人如何不捨。也放开所有，纵堕入深沟，完全不想悔疚。望住热沉迷下去，放眼凝以后，人寻求自主，你心中感觉否？人如何长久？祝福我的一切，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若负在旧日子不再可贵，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回，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总会说已早改变，独自梦下去都不悔。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相信风中意会，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悲悔。今天且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 香港和外地拍摄的方式啊、制度都很不同、当你去加入譬如内地的电影的组也好、或者剧组也好、你看到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分别呢，其实呢、演员是真的可以专心做演员的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是 好唔同，因为譬如我哋去到嗰度拍嘢嘅时候，你入咗剧组咧，咁你就真系所有嘅嘢你唔使理噶啦，我只系做好我自己演员工作，因为咧佢可能化妆嘅。有化妆嘅团队帮你諗晒你呢一场戏系点嗰一场系点，甚至乎可能有一场戏我系哦要入医院嘅，佢系会即刻走埋嚟，你啲唇膏唔可以咁样，你要淡化，即系佢哋系有晒人去帮你跟晒所有嘅嘢，甚至乎帮你諗好晒你呢一场戏之后要点，所以你要着套咩衫或者咩，你完全系唔使自己去諗，系啦。咁同埋系即系可能好多时我哋就習慣咗，可能鍾意喺现场同可能同埋啲工作人员一齐傾下偈或者即係聯誼下，即係打成一片咁樣。但係嗰度佢哋好多時就佢哋會叫 老師 演員做老師嘅，係啦。老師，你可以先注意一下，未到你，未到你咁樣嘅。咁有陣時我可能會覺得，其實打燈我企喺度俾你哋打，係咪會快啲啊？或者會好啲啊？咁啦，佢哋就會好似唔使，你坐低，你坐低。我哋打好再叫你啦。咁，但係其實我有陣時又唔係話淨係想過嚟打燈，我有陣時都可能想同你哋傾下偈啊，即係可能 打開話題，我哋想 咁樣。係啊，咁即係好過我自己坐埋喺間房度。都是坐的啫嘛，是不是先？是咯，咁样。 我呢个就同香港好唔同啊。 我觉得好唔同啊，系啊。咁同埋即系翻工放工，你可能佢哋都会喺即系你住剧组嘅酒店咁样样，咁你完全系冇其他嘅嘢去影响你嘅。即系可能譬如你喺香港嘅话，可能我拍完嘢，我翻到屋企，可能就一工人姐姐话啊，我要去超级市场买嘢，使唔使同你买啲咩？咁阵间我又要去买餸啦，可能阵间妈咪又嚟同你倾两句啊，咁即系可能会有好多呢啲。 仲可以之前仲可以打个边炉添。 系啦，即系可能你仲有好多嘢要去处理，但系当你去到嗰度嘅时候，你就全程投入，就真系你可以好 focus 喺自己 工作 里边咯，系啊。 我同埋对手都好唔同啦，因为内地亦都有好多即系卧虎藏龙嘅演员啊，制作嘅团队啊，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好嘅演员前辈啦。咁但系内地就你唔知噶嘛，即系遇到一班人，即系个个都老师嚟嘅，咁啊个玩法就唔同咯。即系譬如哦，香港你同嗰班 TVB 嘅前辈，今日你都知佢系咩人啦。咁但系内地就可能系一班完全你唔知，但系可能段数亦都好高嘅演员，一埋位就 系啊，一埋位就嚟噶啦咁咯。 你有冇寂寞嘅时候噶？即系嗱，因为你嗰个工作环境，其实眼前见到嘅就好似头先刘伟恒讲。唔係我哋平時嗰種喺香港嘅工作氛圍嚟嘅，咁你就會變成，咦有啲嘢我想睇打燈，哎呀你又叫我要翻入去，哦咁，即係會唔會有一種即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嗰種寂寞嘅感覺㗎？ 又唔會嘅，但係我都試過就係一個好奇怪嘅經驗嚟嘅嗰個，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好明白究竟佢做嗰樣嘢嘅出發點係乜嘢。即系可能因为咁我即系可能相对地嚟讲，我哋就唔香港演员，可能佢哋会认得，但系佢可能亦都唔系好了解啦。咁跟住咁可能佢见到啲唔同嘅其他演员，佢会叫咧刘师咁样样啦。咁咧我好记得嗰次咧，我本来即系佢哋好得意，佢哋分 A、B 组嘅，但系我就冇拍过佢哋嗰组。嗰日系第一日拍嘅，咁我去到啦，咁啊有啲梳头嘅姐姐喺嗰度啦，咁跟住咧佢就唔叫我做老师。咁我就有个仔嘅，有一个唔知六岁嘅仔，个仔唔知叫，譬如叫明仔咁先算啦。咁佢就话：，明仔阿妈过嚟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咁我，咁我过嚟啦。咁但系自己又唔敢出声噶嘛，好惊噶嘛嗰阵时，即系因为佢哋都好喺你，唔好得罪啲幕后工作人员啊，即系费事啲人乱咁出唱出啊或者咩啦咁。咁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系做翻本分嘅。咁你点样对我，总之我都系即。我自己個人都算係有禮貌嘅，我覺得係啦。咁我所以我都即係你咁樣叫我咪嚟咯。咁跟住佢又同我整頭，咁啊整，佢仲要係嗰啲真係篤你個頭，吹嗰啲咁樣樣。 好啲啊，冇得 講。係啦，即係或者做淋淋吹嘅時候，咪好大力咁樣擁你個頭咁樣樣，即係都幾冇禮貌嘅咁樣樣。咁跟住如是者，我諗兩日都係咁樣樣，即係對我啲態度係。都幾差，即係總之叫我埋嚟就，明仔阿媽過嚟，你坐呢度，跟住即係啲態度係真係唔 即係對住其他人就唔係 對住其他人唔係咁噶，係啊咁樣樣。咁跟住去到第三日啦，佢又嚟同我整頭， 又整你個頭。 明仔阿媽， 唔係喎，佢又叫我老師咯喎。佢話佢第一句係點樣開口咧？總之佢嘅意思就係話，我真係對你另眼相看。佢話我之前咁樣對你，你一啲都冇嬲，一啲都冇發脾氣喎，咁樣樣。 嚇！ 系啦，吓，我真系觉得， 我真心想，咦，你做咩？你试我噶？头先即系早两日咁样，啊、即系我完全谂唔到佢嘅动机系咩？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交你回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助手真的很好，他说、你又要照顾他们这样，又要什么什么，又不用他们点， 又安排他们这样，又什么，他说你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哦。那我说大家都是在一个工作范围，你有你的岗位，我有我的岗位，他就算是助手他都有他的岗位，但是就算帮我，我觉得我都要令他舒服的，是不是？那但是由第三天开始呢，他就变咗同我好好， 哦、 做咗朋友添， 系 真系好神奇呢件事。 做乜事要咁样做？ 我真系唔明佢嘅动机，而家都唔知道，系啦。 诶、咁但系成个剧组里面系咪得你系香港人啊？ 成个剧组里边 演员 得我 得你 系香港人， 会唔会就系因为你系香港人，所以佢就想试探一下香港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咧？ 可能系啊，真系唔知点解拗晒头，完全唔明咯，系啊。 但系督你个头嗰下记得喎。 是啊，同埋即系唔叫我做老师，系、叫我做即系明姐阿妈咁样样咁，系啊咁咯。即系开头我都有少少觉得系咁点解会咁嘅咧？咁系咪因为你觉得即系我唔系最主嘅角色啦？咁但系即系我系嗰套戏嘅大反嚟，即系嗰个反派系啦。咁你系咪觉得我唔系男一唔系女一咁样样？咁所以你就。就可以恰咧，我真係唔知佢嗰個 係 咩心態， 即係之前嘅諗法就係咁樣， 之前 後屘就 friend 咗， 係啦。咁但係好得意就係我當其時嗰陣時嘅經理人啦，喺國內嘅經理人啦，咁佢都有同我講，佢啊你當其時你唔講俾我聽咁樣，佢話你有咩問題你要講啊嘛，你點可以自己咁樣喺度忍噶？咁我話。 算啦，我都系谂住可能同佢哋呢组拍几日嘅啫，咁咪唔系另外嗰组好好噶，系呢组咁嗰两日唔知做乜嘢啫嘛，咁样。 同埋 set 头又唔会搞好耐嘅，咁咪 系啊，咪搞完就大家做自己嘢啦，咁样系啊。 其实咩人都有啊，好有趣呢个经历。 系啊， 咁啊，如是者又过咗几年啦。 系啊，又过咗几年啦。 就总共就喺上海或者喺大江南北， 系 就十年嘅时间， 十年嘅时间。 好啦，咁啊，什么驱使你翻嚟香港咧？即系18年， 又系因为觉得爹哋妈咪年纪大咯，就觉得真系要留喺佢哋身边陪佢哋啦。咁 系， 咁就同埋就即系觉得就好似你讲啦，啲工作开始喺大江南北度度都有啦。咁究竟我个 base 要 base 喺上海定系 base 喺香港，其实都系一样啦。即系我都系要飞嚟飞去。即系就算我住喺上海，其实我都系周围走。咁、如果我住喺香港，其实都系要周围走。咁其实一样。咁不如搬翻嚟香港啦，咁样。 咁所以就2018年就翻入。 2018年我就搬翻嚟香港啦，系啦，咁咯。 咁喺香港呢几年又发生咩事咧？即系除咗大 咁呢几年好彩就系翻咗嚟，就系遇到 Covid 啦。咁我亦都觉得好好彩系翻咗嚟。咁喺 Covid 期间可以 照顾 屋企人，系啊，呢样都好重要咯。 因为咧好多时候，当提起向海南，咪就系去咗边啊？我谂你都会听唔少啦，喺香港行过。喂，你去咗边啊？你翻嚟香港？ 好多人都会系觉得，你翻咗嚟啊？翻嚟几耐？我话其实我翻咗嚟好耐噶啦，翻咗嚟5年啦。系啊， 但系你又真系冇好 official 地话俾大家听，我翻嚟啦。 有噶，有噶，但系即系大家可能对于我喺大陸工作嘅印象太深刻， 同埋又真係 Covid 呢幾年又改變咗好多嘢， 係 stop 咗好多嘢，大家都個重點可能並非係擺喺其他地方， 係 擺咗喺 Covid 嗰度， 係啦。 月亮下想到他，默默地珠淚下，記起多少。情话，每段往事升起沉下，看流云不说话，寂寞吧，苦闷吧，想起当天月明下。 咁啊，经过几番离合咧，咁佢翻咗嚟啦。 因为咁样， 系啊， 可以食到落去好嘢。 系啊，咁我又去咗上海好多年啦，咁啊，结果而家其实系翻翻香港嘅。我早几日仲撞到佢添。 啊，冇错冇错，我哋咪有一张肉照可以俾佢， 可以啊， 俾大家睇，系我哋嘅合照嚟嘅，又再撞翻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vowels. 一零几集咧，萧叔叔会解答大家同响音或者元音或者 vowels 有关嘅问题。好啦，第一个咧就系萧叔叔听到有人讲某个地方嘅主要嘅泳滩咧 ，the main beach， the main beach of 一个地方咁样。咁咧嗰个人咧就将佢读成咧 main， 跟住就 beach 咧就用住一个短啲同埋冇咁紧嘅一个 vowel 变咗 i 嘅 vowel， 咁嗰个字就变咗一个比较粗鲁嘅闹人嘅一个字。咁啊，萧叔就喺电台咧大气电波中咧就唔好讲啦，但系咧大家都应该知道讲边个字噶啦。好 ，so main beach， main beach 主要嘅泳滩。第一个问题咧就系 main 咧系 A 音嚟嘅。A 先读 M A Y 个 may 咁咧就有个 E 喺度 ，OK may 跟住先至 end 咗佢 ，so main 而我哋广东话系冇呢个音嘅 ，OK main 就唔会读咗数咧 main 啦，唔系 main beach 系 main beach。好，第二件事个 beach 咧沙滩咧，我要用一个 E 嘅 vowel，E 好紧嘅。你发觉脷嘅中间嘅位置系好接近上颚嘅 E， 紧张嘅 E， 同埋相对系长长地咧，又唔算好长嘅。咁就 main beach。OK， 好，今日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海南，好久没见啦。咁所以其实翻咗嚟香港之后，咁除咗做演艺嘅嘢，咁我都开始做一啲唔同嘅 business 啦，即係我哋头先有倾过啦，即係譬如包括係珠宝啦， 系啊， 有健康产品。 我成日听你把声同埋见到你。 系啊。 呢啲事点会点样发生呢？又开始啦，即係。 同網絡有關㗎， 係啦。其實做珠寶咧，就係由真係由2018年搬咗翻嚟之後就開始做啦。咁呢一樣嘢，其實當其時都係諗住最初嘅時候係可能係同嗰個 partner 係傾係一個 one off 嘅合作形式嚟嘅。咁但係傾下之後咧，計完條數之後咧，就發覺其實原來我哋租一個鋪位同我哋咁樣做一個活動。是差唔多嘅啫，咁不如我哋就直头租一个铺位，就做一个retail 嘅一个 showroom 咁样样，咁仲可以做一啲 long term 啲嘅嘢， 零售 咁样开始，系啦，零售。 点解你会识嘅？嗱，因为珠宝 其实同会计冇关系嘅， 冇噶。之前做嗰个咩 customer service 都冇关系， 系冇关系噶，同演戏更加冇关系啦。 演戏都冇关系嘅。 如果你隔一晚嘅，哦好啦， 杨贵妃个头顶嗰度咧有粒珍珠咁样， 即系香港小姐嗰个 都系个后官， 系啦，又有啲 系啦，同埋因为其实我自己而家做珠宝嘅话咧，真系最主要系会做翡翠添嘅，就直头唔系钻即。當然都有咩鑽石、紅藍綠嗰啲都有嘅，咁但係比較專係會係翡翠咯，因為第一就係自己接觸咗之後係覺得翡翠係一樣好特別嘅嘢，同埋好代表到我哋中國嘅嘢。 你可唔可以講下我哋即係翡翠台呢三個字噏咗幾十年啦？其實翡翠啊， 係咩嚟嘅咧？ 石頭嘅嘢咧，我又唔係好識。 其實翡翠就真係。 玉石嚟嘅，系啦， 咁 系 边度出嚟噶？ 系缅甸出嚟嘅， 即系佢本身 系石头咯，石头要 爆出 掘出嚟嘅，系啦， 掘出嚟嘅， 开采出嚟嘅，开即系采矿咁样样系采出嚟嘅， 即系掘掘下有一嚿，有 一嚿石嘅，咁你都要开出嚟睇下佢里边个色啊，或者个质啊靓唔靓嘅咁样样，系啦，咁咯，咁就开出嚟嘅。 咁香港系开唔到嘅系嘛？ 香港冇嘅，全部都 打开电视先有嘅， 系啦。 即系得缅甸先至有啊，全世界都系啊， 系 吓， 缅甸而家好似开始有一个地方死啦，唔记得温书系啦，咁啊再有一个地方，但系如果你真系话要系真同埋靓，同埋即系去到宝石级嘅，即系系啦，珠宝级嘅就系缅甸嘅。 哦，原来系缅甸， 系啊，缅甸噶。 哦，咁翡翠我哋即系问多少少咧，我真系完全唔识啊，想长下知识。咁我哋点样去分辨即系靓唔靓啊？系即系摆眼灯度照啊？ 但系讲你都唔会识噶，不过你都照讲啊。 好大粒啊，咁样 大粒固然系好啦，系啦。咁其实你要睇佢靓唔靓咧，最紧要睇几样嘅，睇佢厚唔厚身啦，跟住佢有冇光泽啦，咁你睇佢水唔水润啦，即系有一啲咧，你睇落去咧系干铮铮嘅。唔暗暗哑哑嘅，唔发光嘅，咁嗰啲就唔系靓咯。咁当然你翡翠而家即系大家普遍嘅，如果你话要去到好收藏级嘅，咁你一定系好翠绿色啊，嗰、那个色系要好靓，要好正嘅一个绿色咯。咁同埋你真系睇到佢，你系会觉得佢胀卜卜啊，好水润啊，咁样嗰啲，咁佢就系靓嘅咯。系啊， 你系咪细细个已经中意翡翠？ 其实唔系噶，由细到大都唔觉得中意翡翠，因为觉得翡翠系阿妈啊、阿婆啊带噶嘛。 冇错啦， 系啦。咁但系咧，我自从同呢个朋友开始做 partner， 因为佢就做咗好多年，佢做三十几年噶啦，连佢爸爸嗰一代开始做噶啦，已经。咁所以佢就教咗我好多关于翡翠嘅嘢。咁而且咧，就系令到我系越嚟越中意翡翠。可能好多时喺屋企临出门口嘅时候，不如今日唔好戴翡翠啦，戴对钻石嘅耳环啦，咁样样。你戴完上去咧，硬系觉得，都系除翻佢，你系换翻对翡翠落去噶咯，会系咯，就会慢慢真系中意，因为咧，翡翠会比较特别啲咧，就系咧，佢系好独一无二嘅，即系譬如你话钻石嘅话，你可能好容易大家都知道，五卡就系五卡，D。譬如 D 色、E 色、F 色，佢已經有一個 chart 係定曬嗰啲色，咁跟住佢再裏面有啲咩 VVS、VS 咁樣嗰啲，即係嗰啲級數啊咁樣，你係完全係可以係 大咗啦， 一樣嘅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係你有卡十卡嘅，你有個十卡嘅，咁你攞出嚟。哦，钻石咯，十卡咯，咁样E color 咯，咁就靓咯，咁睇埋一样咁。但系翡翠咧，你系好少会可以见到两粒完全一样嘅嘢咯。系啦，因为佢真系好天然嘅石头啦，同埋你每个人戴咗上身之后咧，佢真系会随住你身体嘅一啲气场咧，系会令到佢有变化。 哎呀，我都听过，即系其实好多玉石都会有呢种情况。 系啊，有啲系你真系会越戴越靓。 正夜阑，睡梦残，盼玉人。未见返，记旧情，眼泪盈，怨负问，独对影，爱海。 始即係踏上咗做呢個生意嘅行列啦。 係啦，咁就真係跟個朋友去學。跟住我成日同佢講，我話我其實我係咪應該要去讀翻一啲 course 啊咁啦咁咁。翡翠暫時就好似未有啲真係咁專嘅課程係啦，咁佢都話其實真係靠經驗。你叫我而家去分辨真同假咧，我都分唔出嘅。咁、你叫我分佢靚同唔靚咧，我都仲識得睇少少嘅。咁 係 啦， 但係做生意同打工，甚至係做演員就非常之唔同。 係啊，因為你係藝術嗰邊同做生意其實係兩碼 兩樣嘢，係啊。咁所以其實樣樣嘢都係自己慢慢重新去學咯。即係譬如真係譬如我跟佢做珠寶嘅時候，咁我哋成日去睇珠寶展㗎，跟住去人哋嗰啲檔睇下啊，而家呢啲市價係點或者點咁。跟住身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可能呢幾個係做紅藍綠寶嘅，咁佢哋就會教我哋好多究竟點樣睇紅寶、藍寶、綠寶，你點樣去分邊啲係由邊度嚟？嘅佢系啲咩质嘅，即系会一路跟佢哋去学咯，咁样样系啊。 你觉得好唔好玩咧？即系做自己， 我觉得好好玩啊，系啊。 系因为咩咧？ 我觉得做珠宝有一样嘢开心咧，就系因为咧嚟买嘢嘅人都系开心嘅，佢哋一定系带住一个好愉快嘅心情，或者佢哋系因为有喜事，所以佢哋想去买珠宝嘅。咁所以当你见到佢哋买到啲佢好中意嘅嘢，开开心心咁样离开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开心咯。咁样样系啊。 你会亲自去介绍俾啲 customer 噶？ 会噶，系啊，因为同埋我再另一个 partner 咧，佢就系我哋主要嘅设计师嚟嘅咁样样。咁我哋好想系将翡翠系去推广俾多啲人认识，或者想将佢年轻化少少，因为大家谂到翡翠就一定系哇好成熟啊婆婆啊嗰啲嘅。咁但系我哋希望系将佢变到系可能时尚啲嘅款式啊，可能日常都可以戴到啊。所以我哋摆咗好多唔同嘅元素落去，咁可能有好多主题，跟住每一件我哋都好似当佢一个艺术品，背后有一个故事咁样样咯。 嗯， 系啊。 我想知咧，嗱，即系你有 designer 去做设计啦，咁佢就会将嗰啲石咧就幻化成好靓嘅首饰啦。咁你都要买嗰嚿石翻嚟噶嘛？ 系啦。 咁你买嚿翡翠翻嚟咧，边度买噶？ 呢个就系我另外嗰个 partner， 其实佢一路都会有入货嘅。咁我哋都会成日会睇咯，即系可能我哋去行珠宝展嘅时候，我哋都会睇噶。即系譬如如果见到，咦呢啲都买得过，可以做，咁、我哋都会买。 咁你会唔会去外国噶？嗰啲 有噶，系啊系啊，即系佢都会去缅甸度睇货咯，咁样样。 即系完全系想象唔到啊 ！N 系去咗从事珠宝嘅， 好专业，因为呢一个 嘅行业啦吓。 系啊， 即系你话哦，你开间铺头，唔系即系阿刘开间金铺卖金都好啦，咁你都系卖金啫。咁但系你系去到一个好 deep， 即系好似系成件事一条。 我会啊，因为我都会去，系啊，会噶，会一条龙噶，真系，即系譬如咁样，你一个咁样样，咁佢可能攞到一嚿咁样， 系 啊，呢 个 都系翡翠嚟，即系譬如佢可能系揾到一嚿原石系咁样长方形嘅，咁你咪要谂啊，有啲咩可以摆落去咯，咁啊呢一个我记得啦，上次分享做分享会嘅时候讲过，呢个佢就用咗一个莲花嚟做一个主题嘅，就系一个出淤污泥而不染嘅感觉，即系佢上面就用咗粉红色嘅钻石，跟住下低咁样样，咁就好似上面系一个莲花，呢个莲花个框咁样样，咁即系会有啲咁样样嘅背后嘅寓意喺度咯，系啊， 嗯。Loving you tonight. Let me be the one who always holds you tight. I even bring along the magic moon just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So let me be the one who's loving you tonight. Let me be the one who takes you by the hand. Let me be the one who always understands.Friends, but I think the time is right. So let me be the one who's loving you tonight. You and I could have an affair. Make sweet music go anywhere. Building highways, taking us there. As long.Loving you 都要必须解释下点解拣呢啲歌嘅。 咁呢首人好明显啦。 系啦，咁呢首就系玉石乐队即系嘅大 L 前辈把声啊 ，Let Me Be The One 啊，好难揾歌大佬。 等玉人可以话系呼之欲出啊。 系啦，咁你 Jake 而都系翡翠嘅意思啦，明啦吓。 唔掂晒真系。 唔该晒大 L 哥， 亦都唔该晒向海南阿 N。 听晚仲有一集啊。 系。 一哥，听讲话你对于啲玉石嘅嘢好似有少研究噶系嘛？ 哦，我以为你哋知道添，因为内地 完全唔知啊。 内地有个 terms 叫赌石啊嘛， 咩叫赌 石啊？赌 啊，输赌个赌啊， 哦系咩？唔系赌石咩？ 诶，赌石唔系 咩叫赌石啊？ 问题比较得意。 我嚟佢哋嗰个说法咧，就系话因为你开采咗嚿石头翻嚟嘅时候，你唔会知入边嗰啲馅系靓定唔靓噶嘛。咁所以咧，你就可能用一个好低嘅价钱买咗嚿原石翻嚟， 哦， 然后再去切或者去 打磨， 去打磨嘅时候， 倒 即系切割啦，系啦。咁然后去睇究竟你得出嚟嘅嗰个 product 系 哦系咁靓定？ 我有呢个 terms 嘅，但系有啲人就话可能系 咩啊？系咪木岛个岛啊？ 唔系。 真系赌博，赌 博个赌系啦。 喂，但系嗱，如果譬如我系有好多旧石嘅，咁我又未切割，我就即系话连我都唔知道佢里面系咩料， 咩级数嘅嘢， 系啦，有权唔知嘅。 咁如果我卖咗俾你系用一个低价，点知原来系好嘢嘅，咁我咪好蚀咯。 系啊，呢个世界系咪先？ 原来系咁啊。 同埋我嗱，我 觉得又好似唔知咁样。 点解佢唔切开佢之后先卖咧？即系好似西瓜咁。 咁有权切开之后唔值钱噶嘛？ 哦，咁就要赌一铺 啦。系啦，即系有权我卖俾你3000蚊，然后你切开嘅时候， 好保养讲呢单嘢， 你切开 即系值30， 跟住喺侧边有几条友话啦，我就觉得呢嚿嘢点都值几千万啦，唔买啊， 因为佢内地有啲 金手指有场戏都讲呢样嘢噶， 有啲片系讲一啲即系佢哋拍嘅嗰啲即系叫做短 drama 或者即系嗰啲类似内地嘅一啲网剧咁样啦，咁成日都话有啲人有特异功能可以睇到嚿石入边究竟系真定假或者值唔值钱咁样嘅，咁所以呢个 term 使佢哋嘅内地有啲行业或者有啲文化中系存在嘅，咁同埋佢哋我唔系好了解啦，咁但系纯粹睇啲片去认知呢件事就系、是，就算你切几深几厚都有个学问喺入边噶嘛， 系， 因为有权我切咗出嚟， 即系去呢、這个食铺飞啊， 即系例如我可能就系切头嗰5cm 咁样，然后佢露咗一个好靓嘅嗰啲祖母绿嘅颜色。 系， 咁你就可以 祖母绿 啊嘛， 即系 grandmother green，grandmother green， 真系 grandmother green，grandmother green，so sorry。 跟住咗祖母绿之后嘅， 咁跟住之后你就可以卖好高嘅价钱，但因为你切嘅嗰个方向同埋你去切几深几厚都会影响你卖，因为你可以随时卖翻手噶嘛。 嗯， 咁所以你原来你切出嚟嗰个位系靓嘅，点知后边啲位唔靓，亦都有权咁样嘅情况出现噶嘛。系啦，咁呢个系内地嘅一个 terms 嚟嘅。咁我就唔清楚，即系当然去到好实际嘅操作我唔知啦。咁但系你间唔中都有啲片就系话，哦，佢哋去缅甸啊，或者去一啲可能东南亚国家，就可能喺佢哋当地就收购一啲平嘅原石翻嚟做一啲开采。咁呢排就反而又兴令。嗰樣嘢嘅 係咩？ 即係因為佢哋嗰啲視頻啦，我形容為就係佢哋嗰個風潮係一陣陣。佢而家興係咩咧？教你點樣去雕刻嗰嚿玉啊！即係一般我哋有嚿原石嘅玉喺度嘅時候咧，可能第一刻大家都話哦，整手鐲啦，整手鐲最值錢，因為手鐲或者整玉佩係最大嚿。 係。 咁你佔個面積最多噶嘛， 就可以賣貴啲啦。 咁就賣貴啲啦，係啦。咁但係你整完，例如可能一個本身係一個六角形嘅石頭，咁你切割咗個四方形，咁你得翻個出邊嘅大框，咁你個大框點樣再去用嗰個大框可以再雕刻成一個玉品，然後去賣翻出去，又係佢嘅嗰門技術同埋。 即係總之一毫子都唔好嘥。 係啦，即係例如本身嚿石原來嗰邊係綠色，呢邊係白色，下邊係有另外一種嘅唔知咩水潤嘅話，咁你點樣去利用呢個色彩構圖，可能整一個碎羅漢出嚟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呢排喺呢啲嘅短視頻平台興嘅一種嘅一啲片種咁樣咯。 即係冇得講嘅啦，一哥真係。点解值4000蚊一集啊？ 学贯中西，点解我哋得咁少？ 唔系，因为后来咧，我记得咧，我哋同阿 N 喺度 即係跌兜咗一輪咧，即係講到究竟，因為咧我係完全唔知道翡翠原來係玉嘅一種嚟噶嘛，係咪啊？係冇講錯啊？係啱啊嘛，係啊！我係完全唔知嘅，我以為咧係兩樣嘢嚟嘅，咁即係嗰啲咩綠寶石嗰啲更加唔知係咩啦嚇。咁我細細個 其實係咪可以統稱叫做石嚟嘅？所有 都 係 石 嚟嘅， 就或者 jewelry 係或者係一個物質嚟嘅。係 啦 係 啦 嚇。咁啊，我細個咪就係阿媽，譬如細細個佢可能有隻即係你知。啲長輩好中意信嘅細嘅手鐲仔係玉嚟嘅，咁我淨係永遠都聽阿媽成日講一句嘢嘅，就玉就會越大越靚嘅，伴隨住你成長咧，啲顏色咧就會越嚟越靚噶啦。咁其實我係完全，我對於呢啲即係玉啊、石啊，即係再上一格嗰啲金啊、咩鑽石啊，我係一竅不通嘅。而一哥即刻答到，呢下勁啊嘛！ 連嗰啲切割都答到。 嗱，玉咧就係自然界嘅美石，翡翠係玉。但系玉唔一定系翡翠咯， 哇！因为、翡翠系因为玉当中嘅 XO 啊嘛，应该 系 啦，因为 翡翠系靓嗰啲玉， 譬如咧见到你嗰啲玉同埋翡翠嘅颜色好明显系唔一样噶嘛， 系 翡翠系通透好多，同埋绿好多 ，even 好多噶嘛啲颜色，但系玉咧有阵时可能偏白又有啊，里面又有唔同嘅。 只有緬甸出產的玉石才稱之為翡翠咯，同埋你又要唔知個硬度去到幾多啊，或者成才可以計嘅，即係等於香檳咁樣啫嘛。你唔係嗰個產區嘅話，你唔可以叫香檳噶嘛。 係咩？ 係啊，即係香港唔會出香檳嘅， 好似係唔可以。 Oh really？ 好似 哇，真係咩綠啊？嗰個叫 祖母 綠 啊！ 我第一次聽， 仲有孔雀石綠噶嘛？因為真係款石叫孔雀石噶嘛，所以先有孔雀石綠呢樣嘢咯。 Oh really？ 真系噶！ 我哋抱住一份好怀疑，系咩？系咪真系？ 真系有孔雀石， 孔雀石绿， 孔雀石 嘅绿，孔雀石绿嘅， 我真系有孔雀石嘅绿色同孔雀石系两样嘢嚟噶嘛？一个 唔系孔雀石绿系另外一样嘢，但系 叫食死人嘅嘢嚟噶嘛？ 但系因为孔雀石 冇人叫你摆到个口食嘅，唔应该嘅。 因为孔雀石都真系偏绿色噶嘛。所以我唔知个孔雀石绿同孔雀石同埋孔雀石绿呢几件嘢嘅嗰个关系咩？但系有孔雀石呢样嘢。 祖母绿，祖母绿，祖母又有咩关 系 咧？ 系咪因为祖母中意翡翠，所以 唔系？ 因为通常啲年以前即系年纪大少少嘅女士系中意祖母，唔系中意祖母添，中意翡翠多啲噶嘛？我唔知后生嘅啲人以前系咁讲嘛？后生嘅女仔就中意钻石。 俾少时间我消化一下先啊。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展开为期三日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他在社交网页表示，首日在广州与广东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福波共同召开粤港人才合作协调机制首次会议，并见证粤港双方签署关于推进粤港人才合作的框架协议。陈国基表示，截至去年底，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超过220,000宗申请，当中高才通计划接获65,000宗申请，超过50,000宗获批。另外，內地亦都喺去年二月推出大灣區人才簽注，便利陸類大灣區內地人才來港交流，至今已經有大約10,000名人才持有關簽注抵港。至於便利人才北上方面，自去年十月起，非中國籍香港居民可申請2年或以上的1,000多項簽證到內地，至今已經批出超過8,000宗申請，為在香港註冊公司工作的外國人才帶來很大便利，並且有助吸引相關高端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扎根大灣區。 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公布2023-24年度预算，经修订后综合运作盈余大约126亿元，较原来预算减少大约36亿元。至于下年度建议预算，预计综合运作盈余约26亿元，当中租住房屋项目预计录得大约11亿元的赤字。小组委员会主席莫瑞才表示，房委会现时储备达到数百亿元，短期未见有财政压力，但是未来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或者会倍增，相信到时压力才会出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全面巩固，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持续发力，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及持久戰，要將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堅決打擊以權力為依托的資本逐利行為，堅決防止各種利益集團、權勢團體向政治領域滲透。習近平在20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醫藥和基建工程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清理風險隱患，要持續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面對依然嚴峻複雜的形勢，反腐敗絕對不能夠回頭，不能夠鬆懈，不能夠慈悲，必須永遠吹衝鋒號。他又說要進一步健全反腐敗法規制度，圍繞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礎性法規制度，健全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配套制度，持續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與時推進修改監察法。澳洲一架載有10人的小型飛機在大堡礁一座小島上起飛之後無奈墜毀，機上人員全部生還，都是受輕傷。澳洲傳媒報道，這架飛機當日早上在蜥蜴島起飛之後，在跑道附近的灌木林墜毀，機上有9名成人和1名未成年人。現場圖片顯示飛機墜毀之後大體完整，旁邊有部分飛機碎片。昆士蘭州衛生部門說機上10人已經送院，情況穩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最低氣溫大約1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三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爱而聚，追光者。 戴鹏因为猎鹰的事而非常之痛苦，亦都随住罗本在基地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对罗本的恨意就与日俱增，根本就没办法接受他加入追光救援队。究竟罗本可不可以完成训练，和大家一起进行救援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我咧就系要提出咧征收呢个离境税。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入境你收佢钱，零售啊、旅游啊，业界嘅朋友就有所担心。出去我哋收佢钱，亦都会唔会有不利我哋两地居民嗰个融合同埋交流？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想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外科专科医生讲下盲肠炎嘅诊断同治疗。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好啦，星期一晚嘅稍微流程啦，咁啊今日嘅开场白咧，我哋就讲到关于一啲饮宴嘅事啦，咁啊发现咧，其实经历咗即系咁多年嘅转变咧，而家去冚啊！即系呢个饮啊，曾经都出现过冚啊呢个字。 你有冇听过佢冚呢样嘢噶？有冇噶？ 我嗰日我哋系寻晚开会讨论题目噶嘛。 系啊。 我听到阿老海有用呢只字咯。 哦、但系你冇听过。 我知点解嘅，但系我比较 即系你哋唔习惯用冚 嘅。即系可能睇翻呢啲旧嘅电视或者电影，即系例如可能张学友咁、 哦、 样。哦，今晚要去冚啊，咁样咁就知点解、 哦。以前讲去冚系好型嘅一件事。 系啊，去冚啊嘛，咪着住饮衫噶嘛。 哦，系啊，系饮衫咯。寻日阿何生 吓，咁你冇讲饮衫嘅， 梗系冇啦， 即系你哋冇呢啲嘢噶啦， 做咩事啫？而家佢好秒我哋讲饮衫， 又唔系秒嘅， 饮衫好重要嘅， 我见旧 pot 啫，咪 你呢啲净系识得祖母绿嘅啫， 喂 ，check 咗祖母绿嘅意思啊， 系啊，快讲埋先啦， 唔系，其实系一个译音嚟嘅，系一个波斯话 ，grandmother 系啊，古波斯语嚟嘅，读一次啊，就系一个， 我唔识读古波斯语啊，但系译翻，系译翻，译翻中文就系祖母绿咯， 即系同 grandmother 冇关嘅， 冇， 你头先翻又话误导咗我，唉，好啊，讲翻饮宴啊，即系其实喺经历咗咁多个年代咧，其实系几唔同啦。第一咧，我想讲就系由翻嗰晚开始讲起。就關於幾點鐘去現場呢個問題， 冇錯，我研究咗好耐。 嗱，當日咧，首先我有同梁永強夾過啦，我又同強尼有夾過個幾點去。 係咩？你係嘛？你同佢強 夾？即係因為我哋有啲驚咧，即係嗱，而家嗰個飲同我哋細個嗰種飲咧，有我唔係話唔期待啊，只不過咧嗱，因為有好多嘢你係去到。你唔知點樣擺自己個人喺度啊？ 啊，一個我想爆少少嘢俾你聽，因為咧阿劉偉恆啦，嗱嗰個 message 咧，嗱即係我 唔係首先梁禮勤咧就 send 咗張相俾我，令到我即係流連忘返啦。 唔係冇我冇相嘅，我要揾翻劉偉恆佢個 cap 咗個圖喺度。 其實係嘅，唔係我係咪 cap 圖俾你？好似都唔 係， 因為咧佢就問我佢 message 我先嘅，就問我去到邊咁咧，我揾翻出嚟先啦。佢就問我係啦，誒唔係你到咗未？佢問我嗱，呢度開始啊，一哥。咁我就話到咗， 到咗。 然後佢就話啦，我哋同邊個坐？咁我就寫咗一堆嘢。 哇！你講埋呢啲啊？ 唔係寫咗一堆嘢，咁我就唔方便講啊，一哥自己睇啦。係同埋一啲人坐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就咁樣啦。呢個亦都唔出得街。 哦，我就話啊，真係令人 真係榮幸啊！ 好榮幸啊！係啊，咁啊，因為咧嗱，即係而家咧。我哋嗱應該咁講，以前咧喺早期，譬如細細個跟阿媽去飲啦，以至到初咗出嚟，周邊啲朋友開始結婚咧， 係 其實你係即係好期待去飲嘅嗱， 係， 譬如。幾點鐘到？我哋以前講緊係五點零鐘去約打牌 㗎嘛。因為阿爸阿媽係需要喺現場打牌。 我都有打牌㗎。 嗱，我唔係因為其實咧，我嗰日去到現場嘅時候咧，我見到好得意嘅，佢個會場咁好大一個 ballroom 啦。跟住咧就有一邊咧，你見到 有冇灑落 區㗎？我冇特別留意嘅開頭。 灑落區。 咁我見到有幾道門㗎，即係有幾道門。你佢嗰個係一個好大 ballroom 咁，然之後總之有一其中一邊有幾道門咁樣通出去。咁我就諗。咦，莫非嗰度係灑落區？我真係咁諗嘅，因為 知咩叫灑落區啊？ 我知 麻將啊，或者啤牌咁樣啦。因為以前咧，你去到飲咧，個現場一定有啲乜嘢咧？台面你會見到有一隻碟裝住一堆煙啊， 煙啊，瑞士糖同埋瓜子咯， 散咗個嗰啲煙， 即係瓜子咯， 係啦，唔係一包包，係啦，糖啦。 瓜子啦，同埋煙咁啊擺咗喺度啦。咁跟住仲有仲有係咩咧？有一啲台面，如果你早去到咧，你會見到未開嘅啤牌。 哦，係啦，冇再擺啲 B 喺度噶嘛，係啦，黃色盒 係 啦， 啲 B 或者 bicycle 啊嘛。 係啦， 係啦 ，bicycle 係咩意思啊？ 都係另外一個牌子嘅， 係通常都係 B 嘅 B 多啲金燙金啤。 係啦係啦，跟住大家就會 捉下係啦。 啲僆仔啲小朋友咧，就通常可能咧阿爸阿媽晨早得咗啲僆仔去咧，咁嗰啲大少少嘅嗰啲表哥味道嘅。咁阿爸阿媽咧就去咗打牌啦，啲僆仔咧就攏埋喺啲台嗰度咧就食糖同埋食瓜子，咁啊食唔到煙啦，咁於是咧就攞就會開咗副啤牌，咁你就睇下裡面係咪金邊啦， 係啦， 咁如果係金邊就覺得好正啦，但係到啲表哥嚟到嘅時候咧，誒唔好阻住曬啦，佢就攞咗 兩款咧，一係就發財呢邊。 系啦，就会攞咗你嗰个啤牌，跟住自己就走去玩啦咁。 呢个以前咧喺酒楼偷啤牌，系唔好话偷，我哋 唔系问部长攞啊嘛。 问部长攞啤牌咧，系一件好荣幸嘅事嚟噶。哇，我屋企 大个仔， 即系得到一副金边嘅啤牌，屋企玩前乌龟又好，锄大啲又好咧，其实好荣幸嘅。 其实边个话金边系好啲噶？ 因为金边滑啲嘅，我哋觉得。 哦，系咩？ 你知中国人啦，有啲嘢金边系劲啲噶啦，烫金就劲噶啦嘛。咁呢个此其一就 系， 所以我哋以前咧系五点几，即系严晏啊， 真系五点几去啊，去打牌。 所以而家啲贴点解话咩午时恭候咧？因为以前真系五点钟，大家就打等去嗰度。嗱，你其实五点打到八点，你打咗十几圈噶咯。 系 即系我妈妈嗰啲，真系前一日咧就会将 你搏命噶嘛。 搏命嗱，听日啊一号台啊五姑姐七婶。八姑姐同埋六姨丈就一台，佢哋真係分配好四台麻將，啊、然後中間咪做咩啊？咪嗌蟹肉伊麵啊，乾燒伊麵食啊， 同埋鮮炸橙汁， 因為橙汁冇錯， 因為我有去過呢啲舊式嘅婚宴嘅 鮮炸橙汁真係好離譜， 已經唔係酒店啊，係即係酒樓同埋有一啲叫咩啊離遠有嗰一條龍同埋一條鳳嗰啲 龍鳳大隻牀 係啦，咁但嗰時 一條鳳， 但係因為嗰時太細個啊，所以冇經歷過。唯一就係咩咧？個印象就停留喺賭俠一九九九啊，係啊， 張家輝 係張家輝同埋阿劉德華先生，記得下次 係啦，謝老門同埋擺， 記得下次睇牌唔好睇咁高嘛， 跟住咧就擺報紙落去個人情封嗰度咧，就扮曬嘢咁樣嘅， 啲煙味未啊？食完走咯 喎。但係咧嗰陣咧，我好記得，即係因為細個你好早要去到現場，即係去到飲宴嘅現場。咁咧，我通常咧，頭先阿盧偉恆講嗰個啊，打牌嗰個程序咧，就係阿八姑姐咧就同阿四姨婆啊，咁即係幾個大家係認識嘅人噶嘛。但係咧喺呢啲飲宴場合咧，你係有機會，如果你係爛賭嘅話，即係又或者係好想打麻雀嘅話。你真係可以咧，無端端 係同啲三唔識八嘅人， 你係唔識噶，同喺麻雀館一樣噶。 冇錯，你以為係親戚朋友，可能打完你都唔知佢係邊個。 冇錯啦，因為咧，我記得咧嗰陣，因為我老豆 警訊有講過㗎。 我老豆咧其實係一個好中意打麻雀嘅人嚟嘅，佢以前同埋佢真係打得幾叻嘅。咁咧跟住咧，我好記得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唔知邊一個親戚朋友請飲。跟住去到，但係咧就真係因為遲咗去啊，但佢又手痕又想打，咁就夾硬就坐咗落一台咧，就哦呢、這個係啊，唔知邊個嗰個乜乜乜乜乜乜咁樣啦，總之你就唔知咩人嚟嘅。四個裡面嗰三個我唔知佢識唔識啦，總之我老豆就唔識佢三個嘅，然之後一齊打。但打完之後咧，個 comment 係唔係幾好嘅，即係個感覺唔係幾好。 直到天仙局啊， 又未必一定係天仙嘅，只不過係因為 識嘅可能有互相。 唔係我就算當唔識都好。嗱，你去到一個飲宴嘅場合，其實你都係想開心地大家喂玩一鋪咁樣啦。咁但係咧，當你同唔識嘅人打牌嘅時候咧，就算你想件事大家開開心心為生麻雀咧，人哋個睇法可能唔一樣。咁、出到嚟咧，你就會覺得哦。咁樣打牌好似唔夠好玩喎，即係類似啲，即係好似有少少同你搏命嗰種 feel 啦。咁所以就試過嗰次之後咧，我老豆就冇再同一啲唔認識嘅人打牌。 咁嗰陣時即係警訊有講噶嘛，話嗰啲人係即係專業嘅老千又好啦，專業嘅打牌高手咧，就真係扮親 混入 去入邊，你贏完錢就走啊嘛。 咁有因為冇適應噶嘛。 同埋喂又有蟹肉伊麵。又有乾燒意麵，仲有鮮炸橙汁飲，其實都幾和味㗎，係咪先？仲賺翻1,000+，都幾開心㗎。咁我哋同埋嗰陣時係好震撼嘅， 即系嗱，我真系好多年冇见过嗰个麻雀洒落区， 好劲，好好嘈， 同埋有啲系有嗰啲灯啊，红色灯罩嗰啲灯罩住， 即系街有喜事嗰啲， 冇错，即系讲唔讲？讲 唔 讲？系啊，系啊，即系嗰啲五颜六色嘅灯罩啊，同埋攞个喺个银色嘅不锈钢盒度倒啲麻雀出嚟啊，要唔要花？咁嗰个麻雀洒落区咧，往往系以前啦，即系你知行行地嗰个年代，三四十围好，跟等闲事啊。咁你麻雀洒落区可能系有四十台麻雀喺度 嘅。所以咧，我前日去到嘅时候咧，我初时以为嗰几道门就去麻雀洒落区，但系咧，当你再冷静啲再谂嘅时候咧，系。唔係灑落區嚟嘅，因為冇麻雀聲啊，即係有啲失落，有啲失落。即係當然啦，當然啦。如果喺一個咁華麗嘅酒店裏面，突然間傳嚟好強勁嘅麻雀聲，你又會覺得有啲違和感嘅。咁但係去飲，你又硬係覺得同麻雀聲應該係升到 嘅。冇錯，我就覺得而家嘅飲宴太靜啦。 冇錯，我覺得太 嗱，我哋嗰日已經算 我襯唔起。 我哋嗰日咧已經算比較嘈，因為全部都係啲傳媒噶，你知我呢啲幾多嘢講噶啦。即係我又撞到隔離台又有對面街又有， 我哋同新城啲同事廣播度上市一家係啊， 即係好多前輩又大家喂好耐冇見啦，唱片界好多嘅人物喺度啦，咁所以其實已經算係好嘈，但好多時咧，我去到好多飲宴咧，其實而家好靜嘅，即係你覺得咧鴉雀無聲， 同埋唔好失禮人啊嘛，尤其是你喺酒店咧，嗰個感覺好似係覺得。即系我哋都只不过嗌咗一次饮杯啫嘛， 两嘢啦，系啊，两勤制止我啦，已经 系啊。 我想讲唯一有一次系去一个朋友嘅朋友嘅婚宴啦，咁样咁同台可能系即系太太嘅一啲叫做中学同学啊，或者小学同学咁样啦，因为大家又好似十几年冇见咧，即系喂点啊呢排哦系啊系啊，跟住、啊、就。哎，飲杯咁樣靜咗啦。全場唯一最嘈係邊度呢？就係、是、唔知係男方定係女方嘅屋企人啊。 哦， 即係嗰啲屋企人咧，你見到係有少少鄉音啊。咁、啊、然後佢哋係會玩得開心啊，飲大咗幾杯啦。我思疑佢哋啊，有踎低喺度射龍門嘅，因為佢哋唔 點樣踎低射龍門， 即係咧，因為唔係一台台一圍圍嘅，咁咁啱佢哋嗰圍咧就喺角落頭嗰度嘅，咁唔好意思喺個酒店嗰度攞啲啤牌出嚟射龍門啊嘛，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咧幾個嘅大男人咧就係踎喺度，然後咧就攞一張， 即包括黃子揚啦、張家輝同埋林德華， 咁人哋食緊飯噶嘛，咁佢就可能踎喺隔離，然後就可能咧有攞一張凳，然後就喺嗰度，嘿。嘿，咁然后就 哎呀，再住， 系咯，细声啲，细声啲。 但系如果你细声咧，你又冇咗射龙门应有嘅嗰种气氛喎。 但系佢哋又唔想影响嗰个气氛，因为始终学你话斋喺酒店啊嘛。咁同埋大家可能即系而家嗰个饮宴嘅状况好静咧，佢哋就变咗好引人注目，所以佢咧嗌咗嗌，哎呀，撞住之后咧又细翻声啲。 其实我觉得我鼓吹大家。可以搞多啲聯誼活動，因為咧而嗱你諗下，如果我作為新人，我都希望台下嘅人打成一片啊，起起起啊！ 嗱，就係喎，此言差矣，今時今日嘅新人啊，其實唔係嗱，應該咁講，我好多時咧近年去飲宴咧，其實賓客。并唔系主角，主角即系一对新人，佢哋会载歌载舞啦，有好多唔同嘅嘢表演俾大家睇噶嘛。 我唔系话你吴仲恒，你应该嘅，咁佢应该嘛，佢自己开 live 噶嘛。 佢哋嗰对 band 好劲噶， 有苏德华 啊， 有 琼 哥 喺度，好劲啊， 琼哥咁样嘅点啊？ 因为讲开咧，我同啲 friend 讲开咧，佢哋就话啊，睇到阿志伟哥佢哋上台唱歌，我话哇，有对咁样嘅 band， 我都想冲上台唱歌啦。 系我拉住佢啫嘛，佢真系想唱。 即系因为而家我觉得嗰种玩法唔同咗啊。以前系可能系啲宾客咧鬼晒咁嘈，但系而家咧其实系台上面 provide 好多唔同嘅活动俾你，即系你睇 show 啦，你嚟睇 show 啦咁样。 但系嗱，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冇人理嘅，即系喺台上面嘅。嘅主角佢哋， 其實佢哋做咩？ 佢自 我哋自己繼續射龍門。 咁你下面有嗱，所以其實大家都係想希望大家打成一片，或者係衣香鬓影、嘻嘻開開心心咁離席啫嘛。咁你咪樓上有樓上自己唱打 band 又好，你中意唱嗰啲好跳舞又好，樓下咪中意賭博又好，射龍門又好，其實應該係咁啊。如果唔係咧，就開始會。大家唔知等乜啊？ 係啊，好靜。其實飲宴係唔應該靜咯。係 啊，所以另一個好懷念嘅，以前曾經係覺得夠病嘅， 但系而家我有少少怀念嘅就系玩新人呢一个环节啦。 哦， 你有冇你几耐冇见过？好耐冇见过， 冇见过。 因为其实 即系咩食香蕉啊， 系啊， 舐提子啊， 又或者俾个鸡 pat pat 佢食咁样，个新娘一定要食 咁样咯。有七个男人喺度摸只脚啊，嗰啲咧，曾经觉得好低俗嘅，但系咁啊，而家咧。你已经台上面发生咩事都唔会注意，即吸引到全场嘅宾客嘅注目。 但摸脚嗰啲咧，可能系喺出门嗰阵系啦， 但都有台上面玩噶嘛，咩夹银纸啊？ 我而家反而系我去过唔算多啦，咁但系一啲新式嘅玩法咧，即当然可能系有新郎哥，可能即系同几个兄弟夹咗一首歌啊，学你话斋， 咁 啊 自己唱歌就冇啦， 系啦， 咁但系亦都有我试过有两三次，我觉得哇几正，有抽奖，即系啲出名咁样 夹钱啊嘛， 玩大立啊嘛， 系啊， 抽中你哋就想去， 即例如可能每一台下边每个宾客会有一个嘅number 嘅，即可能1-80咁样啦，咁然后抽中嘅时候咧，佢新一对新人咧，其实除咗平时嗰份回礼礼物之外咧，佢哋会准备一份可能3-4份嘅大奖，然后抽中嘅人就可以上嚟有大奖。 好多时会玩 bingo 咯，即系大家咧会买咗啲 bingo 卡咁，然之后咧就逐个抽逐个抽，跟住去到最尾睇下边个赢。但系咧，我觉得最好玩嘅玩新娘。是玩咩呢？其實最原始嘅就最好玩，因為以前我細個咧，我睇到咧，我覺得好勁嘅，就係咧，唔知點解突然間有一班兄弟定唔知咩人咧，就走過去個主家席嗰度啦，即係新郎新娘喺度啦，就叫個新娘要飲酒，即係好大杯咁飲啦，跟住個新郎哥就唔好啦，等我嚟等你，咁啊飲咗，好啦，跟住另外一個係啊，另外一個又過嚟咧，飲咗佢飲咗，嗱你唔係唔俾面係嘛？ 呢啲就係而家冇嘅咯， 就係呢啲 咯，一定要有一個。即系高辈份嘅阿叔，即系譬如佢系六叔公，咁佢平时咧就即系冇乜嘢讲嘅，但一饮大咗就开始嚟了啦。嗱、啊，我同你讲啊，你伯爷当年同我由细玩到，但你唔系同我饮啊嘛，你唔饮你饮，咁跟住咧啲兄弟即系开始佢老婆拉住，喂冇牙啦，冇搞笑，嗱咩啊啫而家，而家你系咪觉得我唔讲啦呢啲嘢？你咪唔饮先，嗱跟住大家拉，嗱其实呢啲系最好睇， 冇错， 我估多咗一样， 我想写呢啲戏， 但而家咧酒店冇呢啲啊， 少斯文，同埋而家少咗多咗。嗰、那個咩咧，就係、是、多咗而家多咗 沙點嗌， 多咗好多攝影師啊，所以大家可能喺個鏡頭前面咧收斂咗啊，係啊，啲攝影師，大家影張相先，咁你阿六叔公嗰度火就收咗啦嘛，已經， 我冇罪，唔好拉住我。 唔係，尋日咧亦都有尋日添，前日咧亦都有呢一啲認識嘅朋友咧，佢哋都未開始飲咧，已經大咗啦。 我哋講鄭啟泰啊嘛。系啊，启大哥，真系唔好意思你。 喂，但系真系啊，即系其实咧，嗱，即系 你要靠呢啲人， 唔鼓吹唔鼓励，即系唔好饮得酒多就伤身，大家就千祈唔好放肆。 不要赌储蓄好添啦。 系啦，不过咧又真系噶，即系咧，我觉得真系最好玩嗰啲，你唔系话摸下边只脚系个新娘啊，又或者摸下个边个心口系个新郎哥啊咁。 好少会咁摸啲姊妹团嗰啲脚嘅。 系啦，即系唔系呢啲咁，即系再玩多少少嘢嘅嘢。但系最重要就真系嗰啲最好玩，我觉得最好睇、最 juicy 嘅。就是饮咗佢，饮你唔系唔俾面系嘛？即系一句你唔系唔俾面，好似大晒咁样。我觉得呢个真 系 好正。 而有呢啲人先至可以嗱，你讲一世就讲呢啲啊！哇，当年啊，边个摆酒阿六叔公啊， 追咗 嚟料啊， 系啦。 咁呢个嚟料同埋成班兄弟拉住佢嗰啲咧，呢啲好睇啊嘛，最通常一淋 咗。唔系好多时劝走咗之后，佢翻转头又嚟多次嘛。 又嚟，咁大家几期待。同埋侧边梗有啲唐边哥系啊，饮啦，即系你都嗱，大家都想睇佢怼冧咗个新娘。 同埋仲有啲咧，你見到個新郎哥咧不停咁喺度頂咧，跟住紅曬塊面，然之後咧有啲兄弟就走出嚟，得到嚟咁，即係呢啲係唔知點解係好好。 然後你見到個兄弟無啦啦後邊攞支綠茶出嚟，頂住先，頂住先。 但而家冇啦，敬酒都好似冇喎，係咪啊？ 冇以前咁虛涵咯，即係以前敬酒都係拉曬龍列曬陣，準備要應戰噶嘛。而家咪得啊，飲杯影相咁就算，就係冇咗嗰種好豪邁嘅感覺。 係啊，對於賓客嚟講，小玩意咪就係呢啲咯，係咪啊？ 喂，唔該曬。 今晚我聽到你播嘛。 今天共處。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肯问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 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还在落明分手指，今刻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才明白原来最穿一次笑满意，是女人的大志。吸生命时，最终找。藏住你心里最深处是我地址，小小玩意问着彼此名字，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致完美情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还在没明分手指，才明白原来最依一世穿一次笑满意，是女人的大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还在没明分手指，今刻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才明原来最依一世穿一次笑满意，是我不生太。 喂，梁丽人一定要讲啊，真系我哋冇开名。即大家都做過婚禮司儀，最濕滯就係做呢啲啦。 冇錯啦，就係、話說我曾經經歷過一次咧，就 真 係 講嘅。 我識得呢、新娘啦，咁咧個現場有部琴喺度嘅，咁跟住突然之間咧，咁啊做完曬啲一大堆嘢之後咧，突然間個新郎哥咧就走埋個琴嗰度，就宣布啦，我練咗一首琴，練得好辛苦啊，我喺度唱首歌俾我老婆聽，咁喺度自彈自唱。 宇宙是我的唯一。 唔係唔係，佢唱。 通常都係咁差。 有了你。咁你知把唔係首歌又慢啦、佢又強，每一粒音都走喎、 國產零零七嗰個添， 國產零零七唱得好好聽，跟住之後每一粒音都走，咁然之後我離遠，我望到我啲同事個個喺度揞住耳仔啦，咁但我作為一個婚宴嘅 MC。我做啲咩呢就係、好俾啲就係 新郎哥， 哇好痛苦， 哇真係好好啊，好有誠意 啊， 真係再祝你哋百年好合，永結同心啊！ 呢啲就係新郎哥對新娘嘅愛啊！你記得用愛佢一世啊！咁樣 啊，你記住同佢講啊，有料你啊，等等等等等寫意 啊，真係好慘 啊！所以咧嗱，我哋 唔好意思啊， 我哋覺得咧真係真 係去酒樓搞算啦， 唔好搞呢啲啊！其實真係坐一 pair 啊， 係咯，動高腳算啦， 俾下酒嗰啲算啦，聽。明天見啦，拜拜。